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咧系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火速咧通过生效嘅所谓《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例啊，喺通过先就后审议，结果咧就果然出事，因为咧系好赶忙，系嘛？同埋咧里边嘅字眼咧，由于含糊不清。咁连立法会好多议员咧，都貌似咧好似唔系几放心，就纷纷系质询。譬如话根据呢个条例咧，就系分布喺香港九龙六个地方咧，就列为所谓嘅禁地。咁咩叫禁地咧？咁保安局局长咧，邓炳强咧，就喺立法会嘅质询嗰时就话，佢话咧，呢啲禁地咧，系如果啲人行埋去咁嗰度嘅警务人员可以叫人离开咁如果啲人行过影相，佢就话系冇问题。就点知咧语音未落，一名记者喺一个所谓嘅禁地嗰、那个建筑工地都未起好嘅时候咧，就喺嗰度影相个地点咧就系喺深旺道同埋咧海辉道的交界。只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禁地的地盘而已。在那里呢两分钟就是呢报称是记者就影相，就即刻有四五名警员就如临大敌跑过来，就喝令他们不能够影相或者录影，就要求记者删走所有的相和录影片。那些记者警员监察之下呢就唯有呢是删除。咁跟住咧，啲警员咧就系记录低佢哋记者证嘅资料，系嘛？咁咧就当时咧，嗰啲所谓嘅记者啊，就同警员咧系理论嘅。咁佢话喂，邓炳强话，佢话可以影相噶，系嘛？咁咧就系嗰啲警员喺当地好串啊。佢话咧呢个局长咁讲系局长嘅事，我哋嘅理解咧就唔系，系嘛？就如果唔系咧，你再影咧，我哋系拉得你。直情是恐吓咧，话要拉人啊！咁咧嗱，呢个就系一个好明显嘅灰色地带啊！咩叫禁地？同埋你个禁地而家都未曾起好，系唔系成为一个禁地？你只不过系工地啫，系嘛？嗰度工地嗰度有啲乜嘢嘢？有咩人咧？里边系咪有电脑有仪器咧？咁就算有记者埋去影相，系当系报道，因为呢单系新鲜热辣嘅新闻嚟噶嘛？你呢、這个？国安法啊，嗰个条例修订啊嘛，系嘛，系好多人关注噶嘛，系咪？咁有人嚟报道嘅时候话六个地方系禁地，咁你佢有记者影咗相，如果刊登喺嗰啲传媒，起码都通知嗰啲市民啊，嗰个禁地喺边度，同埋咧嗰个禁地个样系点，同埋建筑工地而家系点，咁啊提醒啲市民咪知道唔可以行埋去咯，生人与狗不得靠近咯，系嘛？咁但系嗰啲警察咧，即刻嘘嘘声话：你唔可以影相。咁啊，同呢个邓炳强局长话行过可以影相咧，显然咧就系有巨大嘅冲突。嗱，呢啲咧就系当你邓炳强局长咧，佢系身居高位，佢可以宽松，同埋佢可以有人情味，但系一级级下边咧，就必定咧系加紧咧，同埋加辣板去执行。呢啲系中国政治架构一向嘅弊病嚟嘅。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毛泽东喺北京咧系冇话指示到叫啲红卫兵系嘛去逼死一个叫做傅雷啊，去斗争嗰个叫傅聪嘅老豆傅雷嗰两公婆，因为咧毛泽东唔识得傅雷，亦唔识得老舍，亦冇话必然要攞佢哋命。之但喺一旦文化大革命。下面嗰啲人咧就层层加码，系嘛？所以啊，造成咧嗰啲批斗咧就系伟大领袖毛主席唔系咁嘅原意，但系你下面嗰啲中国人咧就层层咧系加辣，于是咧就搞到一个咧系原子弹爆裂嘅效应。嗱，呢个咧就系一个例子。到底行过影唔影得相？咁有人拗呢个睇你咩意图啦？嗱，呢个咩意图咧？呢个就审死官啦。 嗱呢几个记者，嗰啲警员行埋去，系嘛，就即刻喝令佢唔准影。如果呢几个记者咧系大公文媒，咁我请问嗰个警员啊，系遭到记者表露身份嗰阵时候，系咪面都青埋，系咪即刻翻去唔敢出声咧？系嘛？定系记者佢系休班嘅期间，佢系放工嘅时候，佢行过，咦？佢突然间记得呢度系禁地，咁佢影张相咧，系攞做定资料，谂住第二日先写古仔，咁啊得唔得先？啊，记者咧，佢唔系话廿四小时都系噶嘛，未必系噶嘛。记者都要老虎都要唞下气噶嘛，系嘛？记者都可以有休闲时间噶嘛。啊，所以嗰度乜嘢叫意图咧？嗱，你如果佢喺嗰个呢、這个禁地啊，呢、這个建筑工地嗰度，如果嗰两个记者俾人拉咗翻去差人嗰度咧？话要证明个意图咧，你就要交出嗰个手提电话，交出手提电话要搜查一轮啦。你好多私隐嘅照片，然后咧啲阿 Sir 系觉得满意啊，就话你冇咁嘅刺探或者间谍嘅意图啦，就警戒两句叫你走人。但嗰阵时你已经涉咗章喎，你个手提电话里边啊，好多个私隐咧，已经俾啲阿 Sir 啊喺个警察嗰度阴阴笑咧，一路喺度浏览。譬如呢个记者可能喺出面有个情妇啊，同第二个情妇啊喺度咧，系影咗啲私密相啊，咁呢又同个老婆啊系有另外一组相啊，咁嗰啲警员啊，如果我系啊，吓嗰个报案室嗰度警员，我都多多口啊，呢个女人系边个？我你老婆，咁呢个咧系你个女啊？阿 Sir 问你啊，唔好咦我啊，系你个女定系条女啊？诸如此类啊 ，loop 完一轮啊，得啦，冇嘢啦，走啦，下次唔好啊。唔好咁住啊！唔好咁鬼鬼祟祟啊，系嘛？我点知道你系记者啊？系嘛？你系记者啫，系嘛？我以为你系呢个中情局特务啊嘛！你生得个样咁衰，系嘛？嗱咁样咧，折腾一轮咧，你任何人系唔系记者都好，你证实你嗰个意图咧，第一入差馆咧两个钟头先，第二交出手机吓，被证明你个意图系清白吓，咁咧就当然你香港人嘅性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即系话连行过吓，就影相都唔好搞啦，系嘛？咁咧就以后就复杂啦。咁啲小红书大陆自由行落嚟，佢哋走嚟影相打卡，咁又得唔得咧？系咪要照拉咧？啊嗱，你而家搞到打草惊蛇，你香港人惊啫，小红书唔惊噶嘛？小红书对于香港啊嘅一草一木、一动一静都充满好奇心噶嘛？但系佢呢个六大禁地喎。你知啊，大陸好多小紅書咧，內心咧都好對啊呢個共產黨有啲不滿噶嘛，又或者佢哋詐傻扮懵啊，有逆反心理佢落到嚟影咗咁又點咧？啊，到時係咪爆發衝突咧？嗱，到底行過呢六大禁地嗰陣時係準影相定係唔準影相？不如全部禁影相，無論你係咩意圖，斬腳趾避沙蟲。咁啊，多谢呢几个记者啦，系嘛？喺咁早啊，喺工地建筑嘅时候咧，你就已经以身试法咧，就 set 咗 example。咁啊，等以后好多咧，市民咧就识得睇路咯。我觉得都唔系坏事嚟嘅咩？系咪啊，鲍生？ 系啊，其实今次咧，多得啊邓局长咧，同埋有关嘅警员咧 ，demonstrate 即系或者示范咗一次，话俾我知，而家香港系一个乜嘢嘅地方？嗱，因为咧，你谂下，阿归为阿邓永强局长啊。佢嘅金口去话俾呢个立法会议员知，吓行过打卡影相系冇问题嘅，嗱你就会信噶啦，唔通我唔信邓局长咩？系咪先？咁但系去到執行嘅时候咧，你就见到啦，系另外完全一套。有关嘅警员直情咧兜巴刮，我可以话我讲多次，兜巴刮阿邓局长咧一巴就话俾佢知咧，佢讲一件事，我做嘢，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唔好攞阿邓局长出嚟咧晒我，系嘛？我一样唔理。系啦，咁所以知道咧，其实而家香港咧，就算所谓嘅普通法啊，或者任何而家嘅法律咧，你喺个条文里面写得如何清晰，或者系写到咧如何叫做宽松，都系冇用的。因为而家去到前线嘅时候咧，就会執行系另外一回事，正正系等于你用文革嘅例子举例，即系话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啊，毛泽东嘅原意唔系要你咧。鬥死你的阿爸，鬥死你的阿媽，或者將你的老師咧擺上去嗰個台上邊咧，鬥八卦，唔係嘅，但係因為平時咧， 毛澤東冇講， 冇講， 係佢冇咁講， 佢冇要你， 佢仲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添，系嘛？ 系啊， 靠把口闹啊，讲粗口就算啦，唔好咧拳打脚踢添，系咪啊？ 系啊，咁甚至譬如话啊，国安局嘅举报热线啦，或者公屋居民嗰个举报热线啦，原意都唔系叫你咧啊，将以往同你有仇嗰啲人咧就举报，或者其实嗰条友争。就係及過你老婆，或者佢個仔女咧就喺度咧，同你個仔女咧曾經咧爭過玩具，於是你就會舉報佢。喂，呢個國安局同埋呢個房屋署都冇咁嘅原意喎，但係你提供咗咁嘅 system 或者咁嘅 protocol， 我又學術啲啦，你提供咁嘅機制嘅時候，你就讓人性嘅惡性啊，我哋成日都話即係邪惡嗰邊咧就浮現出嚟。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咧，其實個制度。点咩叫好咩叫坏呢，或者宗教都系啦，就系、是、其实你将人性嘅善或者光明嗰边咧，去将佢表扬出嚟，或者将佢嘅恶系揿翻低，咁呢个就系好制度。而反之言，如果你调转，你无论你个法律又好，你嘅嗰个教义又好，其实你系将人类嘅恶嗰边咧去展现出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譬如话嗰几个警员，其实佢哋唔系咩衰人，我相信佢哋都系好爸爸。或者是一个好丈夫，但是因为这个权力 穿了套制服 在那 里出现， 他有这份量， 有这样的权力， 有权力落到他手上，他就会变成现在这个就跟记者这样讲话，还有要查他们手机的这个执法人， 他没错的，他是尽忠职守的。 我相信 呢叫做咧叫防范未然，或者未雨绸缪啊！嗱，呢啲中国成语咧一早已经咧系同佢哋做晒铺垫噶，所以嗱，我话中文咧，你使用中国语文咧，系嘛去行一个法治咧，我话呢个咧你系行唔通，因为中文本身有先天嘅缺陷。我一阵再讲，我话俾你听，呢啲法例嘅中文啊，系嘛？我上一集讲过。中国人如果你只是用中文来做母语呢，你是想着建立一个普通法或者西方的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你是发紧梦的。因为这个语言呢里面有很多呢是非理性的障碍。譬如说这个叫禁地，说六大禁地。这个禁地这个中文呢在香港殖民地一百几十年是没听过的。中文呢我们在香港以前呢就叫禁区。什么叫禁区呢？譬如话喺新界有啲英军啦，系练兵操炮嘅地方，用铁丝网嘅出面写明咧，呢、这个叫禁区，而系话俾你听，里边咧系会有英军咧、英兵喺度演习。啊，禁区咧就叫做 restricted area， 呢个咧喺香港人啊，系几十年好多代人咧都适应咗。香港唔系话冇禁区嘅，有啊，英兵练靶场啊，嗰啲咪禁区咯，沙头角文锦道嗰度啊禁区咯。嗰、那个禁区咧就叫做 closed area， 系关闭嘅。另外一啲禁区咧叫 restricted area， 好似机场里边咧系当然有禁区啦。香港人从来咧世代都知道系好合理嘅，喺啲地方咧官方列为禁区，因为嗰度机密啊，一度危险啊等等咧，系唔可以咧系行近啊，或者唔可以进入嗱。呢、这个咧仲再讲一讲禁区呢个禁字嘅中文咧吓。几千年来禁工禁地，个意思就系只系禁咧，系不准擅自闯入，呢、这个就叫禁区，系咪？嗱，你如果你话嗱，首先叫禁区、禁工、禁院，系禁地。咩叫门禁森严？门禁森严咧，即系话你唔可以进入咁解。所以你而家咧就唔用禁区，而改用禁地，已经咧系有一种咧杀气腾腾嘅感觉。嗱，即使系你禁地，你由中文字面上系理解，系应该咧系指不能够私自进入，因为咧呢个中国古代一千几百年来叫紫禁城啊，嗰阵时系冇相机噶噃，系嘛？你嗰阵时慈禧太后有明呢个明成祖有搬入去嘅时候，啱啱起好嘅时候，嗰个当然叫禁宫啦，系冇人喺行过嗰度影相，所以佢。中国人嗰个历史文化里面呢、这个禁宫禁地，向来就唔包括影相，更加唔包括咧系使用由美国人发明嘅苹果手机走去打卡，系咪？因为你呢个系禁唔到嘅，因为我对脚我冇行入去你呢个禁地里面，所以禁地咧喺英文嚟讲禁区啊，喺英文嚟讲如果系违反咧，那个字叫 trespass，T-R-E-S-S-P-A-S-S。那个叫 trespass 咧，喺英文里边个字亦都好清晰， 就是你咧擅闯进咗入去 ，cross 咗嗰条 boundary， 就你行咗入去，呢个系违法。所以咧，你禁区系一个叫 prohibited area 咧，就往往咧系英文嚟讲就系指你唔可以行入去。咁你而家由禁区升到禁地，咁禁地啊系比禁区严重几多咧？你个字面咧又唔交代清楚，亦都冇可能讲清楚。所以呢个中文嘅弊病，呢、這个咧喺嗰个深水埗旺角嗰度一个工地嗰度几个差人咧，佢个母语系中文。我相信佢咪冇受过呢啲完善嘅语义逻辑同埋法律嘅教育，佢求其见到呢就喺嗰度影相，鬼鬼祟祟叫形迹可疑，佢走埋去行使权力，佢就唔知道邓局长喺立法会讲嗰度呢就话行过打卡，行过影相呢系冇事。嗱，中间呢呢度已经有一个重大嘅分歧。嗱，你唔好以为呢呢个分歧系好细，系好大喎，因为点解呀？行过打卡唔俾啫，我哋而家揸手提电话，揸长短火系嘛，揸过一个咧德国嘅摄影机嘅器材，喺呢个所谓嘅禁区嘅对面嘅楼宇，又或者咧隔两栋大厦，远远嚟影啊，咁又要唔要拉咧？行过唔影唔准嘢，行过啲影相都唔得，咁我远远喺对面影啊得唔得咧？嗱，当然咧。你话如果真系喺普通法喺英国咧，都有时系含糊嘅。譬如你系 intentionally 不断去 repeatedly 行嚟行去，行过影一张，过去对面咧又影一张，行到去呢个咧对面个大厦去爬上个天棚咧，系居高低炒咧，又影多几张。嗱呢啲咧，喂，其实喺香港嚟讲。狗仔队啊，嗰阵时跟嗰啲名人影相咧，嗰啲名人闹翻转头咧，都冇符噶嘛。因为影相从来唔系犯法噶嘛。影相系咪破坏私隐呢？如果你话规避系咪嗰啲有人冲凉，你喺对面咧喺度偷影咧，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咧可能系犯法系咪？但你行街揸住个手机呢度东一张西一张，你唔知嗰、那个嗰、那个无论系游客定系记者。定系黐线佬，定系一个咧系好多事嘅人，你呢个咧系好难定罪噶嘛。所以叫禁区又好，禁地又好咧，喺个法理啊，嗰、那个常识嗰个定义咧，就系话你叉只脚入去就拉低你，呢、這个叫禁。喺呢个北宋赵匡胤啊，嗰阵时宋太祖吓，佢嗰阵时点样死嘅咧，咪有一单冤案咯。呢单冤案咧叫苦光烛影啊嘛，就系因为咧佢喺嗰一晚。就叫咗佢个细佬赵光义入嚟禁宫，本来禁宫咧系唔可以咧吓、其他人入嚟，就算夜晚嗰、那个宋太祖皇帝要瞓觉更加唔准。嗰晚咧佢就叫咗佢细佬赵光义入去，就大家喺度饮酒。于是咧第二日咧就发现宋太祖赵匡胤咧就死咗啦，所以后世咧有个冤案就系话咧。当晚咧就赵光义被召入禁宫，然后一两个人，佢阿哥咧就攞住一支一枪啊，系嘛喺度咧吉啊出边嗰啲雪啊，嗱、这个、呢个咧就系、是、莫名其妙嘅一段传闻嚟嘅，吉下咧就两兄弟咧就口角，于是传说咧就俾赵光义杀咗赵匡胤，于是咧佢就继位咧就成为宋太宗，但系呢个咧系冇人知道，但系所知嘅咧就系佢入咗禁宫。而皇帝的寝室咧系严禁入内，所以呢个叫禁区啊变咗禁地，你到底禁成点？喺立法会质询咧系冇料到啊，所以佢哋啲人唔读书啊，知唔知啊？系咪起身咧系咁问，嗰、那个就咁答，然后对于中文词汇里边呢个禁字，佢哋缺少咧系对中文个历史深度嘅认识，所以而家咪即刻噶，即刻咪搞到咁咯，好衰唔衰？吓，而家就个个揸住个华为，又或者揸住个 Apple phone， 吓行过影相打卡，好啦，你话唔，你话来来去去重复咁影，你就系咧犯法。咁但系重复够几多次咧？系嘛？而家啲人影相咧，可以影好多次嘅噃。我早几集都讲咧，而家有一只叫打卡狂热啊嘛，啲中国人系嘛？诶，影相影相，埋嚟埋嚟，食饭食到一半咧，就一定系俾人干扰噶嘛。interrupt， 又系个伙计唔该嚟影相，然后咧成班人咧就搬台搬凳， 聚埋喺后边。你食到一半咧，都要摆低筷子去迁就其他人，又叫个伙计喺度影一张，系嘛？跟住又打直又影一张，打横影一张，自己嘅手机啊，影咗四五部手机啊，中间打卡咧可以打足成五分钟，嗰度影大大话话十几廿张，跟住咧嗰啲。派翻翻去俾啲阿太睇睇呢张影得我眯埋眼喎，呢张又我就唔觉影得我唔够靓，再影再影，一下食饭影相可以影几廿张嘅，系咪？呢啲几廿张系不断影相，咁你点样证明佢嘅意图啊？啊！啲人行过影呢一东影一张西影一张个意图系乜嘢？所以一定系拉翻差佬差馆，一定系呢个驻扎当地嘅警员由佢去决定。阿 Sir 认为你形迹可疑，一定的翻去，或者咧即时啊攞个手机出嚟睇，系嘛？而家咪就系你手机攞出嚟睇咧，你就个你以前用相机、手机上网啊，啊睇嗰啲乜嘢啊，啊你里边啊储咗啲乜嘢相啊，嗰度一定咧系会交出嚟先。喂，咁我有私隐噶嘛？你碌完之后你话啊冇事啦，你走啦，你冇呢个意图啊，咁我已经春光乍泄，我泄晒我啲私隐俾你啦。嗰度有冇得上诉啊？有冇得告啊？梗系冇得告啦。咁所以斩脚趾被沙虫，就系喺呢六大禁区，只有咧喺啲一等良品咧，远远咧系入有咁远被禁嘅。唉、哎，唔好行啦，唔好走埋去啊，知唔知啊？因为个禁嗰、那个禁地对面，如果有间茶餐厅 ，OK， 茶餐厅你约咗个朋友，就坐喺个落地玻璃嗰个窗口度。那个朋友个背就对住啊，对面嗰个咧就系禁地，就系国安处个禁地。咁你咧就对住嗰个落地长枪你个朋友嗰度影相，戳戳戳戳戳。咁隔篱嗰个伙计咧系非常之爱国爱港，佢系受到呢个邓成德啊香港告密王啊个精神鼓励，系嘛？一睇到咧咁样，咦？喂，你到底系你影个 friend 啊？定系你影背景啊？嗰条街对面啊，嗰、那个国安处嗰个禁地咧，佢嗱嗱声报警先，咁得唔得？系嘛？如果系咁咧，嗰、那个禁地对面嗰个茶餐厅冇得做生意，唔好搞啦、啊、去到之后啊，你喺坐度鬼鬼祟祟啊，担天望地啊，吓望对面啊，吓都分分钟咧系俾人当你咧系喺度窥视同埋啊，系有。摄取啊啊呢、这个情报嘅嫌疑，嗱、啊、呢、这个咧当然你唔会一定罪名成立，但系香港人而家乜都惊噶嘛，系咪惊人治港啊嘛，梗系斩脚趾被沙虫啦、啊，咁所以嗰啲禁区啊，呢啲所谓禁区周围啊，对面嗰啲街铺咧、啊，你租埋我份啊，啊嗰条街咧，我谂咧，哇你想做兰桂坊就死啦。啊！我谂如果你整个禁区走去兰桂坊得几立嘅立街咧，嗰度多得你唔少啊，系嘛？好彩你而家系去嗰啲咧，嗰啲咁嘅基层啊，啊嗰啲咁地区，同埋嗰处系嗰个一个建筑工地，吓、啊、都未曾出世，未曾起好，未曾有人入去，你禁咩区？就算嗰度影相来来去去啊，系嘛？系影十几廿张又如何咧？系嘛？所以嗱，呢啲咧就系立法粗糙，先立法。后审议系引致嘅种种嘅，我唔可以讲话笑话，系一啲咧好有趣嘅事件，系咪啊，白生？ 嗱，当然啦，其实呢几位记者已经系好彩噶啦。如果佢哋有名有姓嘅，例如吓前记协主席陈朗星，又或者系一名诶嗰、那个一权书店啊嗰、那个诶东主啊庞一鸣 啊个意图啊， 啊，如果佢哋接近或者喺附近出现，甚至喺度影相嘅时候咧，我相信已经拉咗啦。嗱，因为成个国安法同埋而家嘅诶呢个附例咧，系有针对性嘅，甚至可能咧系对人不对事啊。嗱，影相好似你话，如果系自由行落到嚟打卡，我相信啊，遭受到嘅待遇系完全唔同。可能一方面咧会客气啲啦，第二方面未必要攞个手机嚟睇佢哋嘅相啦，可能只系规劝佢哋离开啦，啊，亦都唔会咧同佢哋摆出一个官威啦。但如果换咗香港嘅记者或者头先我讲嘅有名有姓嘅人咧，个遭遇咧就会另外一种啦。咁而且其实头先我想讲翻，你喺度讲到禁区同禁地嘅分别咧，我深有同感。你听落去咧，禁地呢个地方咧，系隐隐系有一种咧，即系。是很中國的意味嘅，而我特登上網去 search， 是中國的，絕對是中國 的。我上網去 search 呢個禁地啦。咁啊，咁我原來咧 大陸的百度百科是有解釋的、啊、他說呢、這個漢語是指不許一般人進入的地區名、啊、這件事古代多指帝王專有的原來宮殿等、啊、原來是這樣的，不是我說的、啊、簡體字來的百度百科，這些是呢中國帝王時代、啊、中國大陸所謂的封建時代帝王的地區或者他們的狩獵的地方、啊、或者他們的宮殿、啊、或者他們的內宮、啊、這些地方、啊、你是不入得去的、啊、這個叫禁地、嗯，就不是呢我們剛才說你英文的 restricted area 的禁區，禁區是因為呢、因為安全問題啊，因為呢、機場啊軍事地方啊那些叫禁區，那這個禁地呢是有一種超然一點的，它不是因為那個、安全的問題或者那個功能的問題呢你不應該進入或者避免進入，禁地是有一種呢超然在上或者是你的平民百姓不能夠接近或者進入的地方、嗯，是有个阶级的，我应该咁样 讲。系啦，即系嗰阵时《水浒传》啊，误入白虎节堂啊， 嗯， 你行入去一步，你都系死罪啊，系何况揸住把刀吓？呢、啊這个高衙高衙内啊，系拉林冲啊，就系、是、啊，你走咗入去吓，嗰、啊那个叫白虎节堂，就系、是、咁。我个细个睇《水浒传》，睇到呢个章节咧，我打冷震。乜、嗯、啲中国人啊，以前啊咁唔讲道理啊，系咪啊？哇！真系呢一个章节呢个 chapter 呢一幕咧，系令我喺细个睇《水浒传》嗰阵时咧，系感到对呢个国家系咪感到有一种恐惧？你知唔知？嗰时我四五岁啊，所以你而家叫禁区就升格做禁地，然后禁地咧又冇清晰嘅定义，然后咧上边讲话你影相冇事，吓到咗下边佢就话咧随时会拉，系咪啊？咁你得到嘅效果咪就係唔好搞啦吓，系远远行过，行过你以后行过个禁地你自己眯埋眼啊，你知唔知啊？揸住支盲弓足啊最好啊，一入到禁地范围，你咩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然后你扮盲弓过马路啊，戴个黑眼镜系嘛？咁如果当时当地嘅警员觉得你咧系形迹可疑，一样都走埋嚟，除咗你副黑超，你而家做咩啊？咩事啊？原来系扮噶，吓你有咩意图啊？吓啲中国人一讲到意图咧，里边就好多文章啦，系嘛？ 梗系啦，去到意图方面咧，就系所谓嘅人字或者叫对人不对事啦。因为意图啊，意图不轨啊，即系好似你成日话中文好粗疏或者好含糊就咁样啦，系嘛？ 嗱，譬如话啱啱释放咗出嚟个毛孟静，哇，佢四年咧翻翻嚟，山中七日，世上千年，吓啊乜、啊、有个禁地咩？吓、啊？咁啊，毛姨姨咧，可能叫佢个仔啦，带我睇下睇下咁，行过咧，佢就感慨万千，佢又七张相，于是咧俾个警员远远硬行过，一个小粉红或者一个小红书仔影相咧，就唔会拉你系毛姨姨，因为你有前科，你曾经咧系被控过相关罪名，于是你哋影呢张相，你系咪有唔同嘅意图？呢啲咪对人不对事咯，系咪啊？所以咧，法律面前系冇平等噶，唔好以为有平等啊！尤其系发生啲事，日后仲多啊！香港有好多游客噶，仲有好多南亚裔噶，仲有好多西人噶。你点样向香港嘅白人啊个社群啊，系用英文解释啊？因为咧有一个机构叫做中情局啊，系好多外香港系一个国际间谍之都啊。你唔向嗰啲西方人士啊，住喺愉景湾又或者住喺重庆大厦嗰啲南亚裔，你用英文啊，系用翻巴基斯坦话解释翻咧，好多人会中招噶。因为嗰啲人唔知道咩叫禁地啊，吓、那、嗰个后边嗰个深层啊，吓、那、嗰个啊嗰、那个中国历史同埋政治啊。啊！嗰个种肃杀嘅气氛啊，系 咪？冇错啦，咁所以咧，今次咧都系一件，我成日都觉得正能量啲系好事嚟嘅，更加令我明白，即系而家香港嘅法治咧系点样，同埋咧个法律咧究竟而家系可以扩张到咩地步？因为国安嘅情况，因为而家只有六处嘅地方咧就被列为禁地啫，咁将来会唔会有60个咧？啊，当将来嘅警署啊、政府大楼啊。又或者其他我都想象唔到嘅地方，会唔会一一成为香港嘅禁地咧？咁啊，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当然系以往咧系想象都想象唔到啦。咁但系即系而家 好多嘢咧系你超乎想象嘅，应该咁讲。 仲有呢、這个条文咧，你根据中文咧系有个暧昧喺处。佢话咧，国安公署喺執行职权嘅地方列为禁地。嗱，我当初咧，我一听咧就我冇谂到，净系呢六栋大厦。佢執行职权嘅地方系可以喺任何嘅其他嘅写字楼噶喎。 系啊， 系咪啊？我哋第一集嗰阵时个快讯讲咗出嚟噶。原来咧，你而家睇个字面咧，就似乎就净系话啲六栋地方先系禁地。咁如果啲国安处人员出动咗，系喺唔同嘅地区喺度执行职权嘅时候，啊，你话唔准报道啊嘛，唔准披露啊嘛。咁佢入一栋大厦，有一栋商业大厦嘅写字楼，要去拉某一个企业吓嗰个 CEO 嘅时候，系嘛？咁下边。保安人员睇到成班人上去，咁咧侧边嗰啲邻居上下层搭电梯嗰啲睇到，咁佢然后用个手机用 WhatsApp 咧系报出嚟，咁算唔算啊？佢系咪算唔算？算唔算违反咗啊呢个附属条例咧？定系根本上系国安公署嘅人，当佢机动性地喺任何地方、任何楼宇系执行职权嘅时候，都列为禁地咧？指唔指呢六栋大厦咧？ 冇错， 九十个立法会议员冇人问呢个问题喎。 唔敢问，或者系啊，净系讲埋啲打卡影相，其实呢啲好边皮嘅啫。 唔系啊，打卡影相都已经唔边皮啦，何况你呢个条文呢、這个中文啊，系写作啊，里边啊系有好多窿漏啊。啊，呢个咧系将来你叫特区政府讲清楚啊。系嘛？系咪佢執行啊職權嘅嗰陣時，嗰啲都列為禁地啊？係嘛？譬如佢入去學校拉個校長，係咪？係咪即時成間學校咧？係都列為禁地。咁嗰啲學生係咪要即刻疏散出曬去先？啊、嗯，然後咧校工都要走埋，係成間學校封鎖，因為佢執行職權啊嘛。執行職權的地方嘛，係咪？你睇翻嗰個條。 係啊，我哋第一集講嘅時候，我都舉個《蘋果日報》嘅例子啦。 係啊， 即係嗰時我哋都仲可以睇到記者入去啊，睇住啲警方人員喺度搜證啊，或者拘捕人啊、帶走嘅種種情況。但係如果將來啊有一間報社，又或者有間機構，或者有間企業，咁佢嘅辦公室遭受到國安人員嘅調查嘅時候，仲有冇呢啲咁嘅場面咧？即係記者可唔可以拍攝咧？ 乜嘢叫做執行職權嘅地方啊？ 係咯， 啊，所以咧引申好多問題噶，係嘛？一個地方咧，你有冇法治咧？你睇呢啲，你睇你用乜嘢語文，用啲乜嘢嘅 mindset 去諗嘢已經知。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加入《風雲會》，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真话，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